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2月5号星期一的骚动音乐，嗨，你做咩唔出声啫？唔开心啊？ 我想试下一路坐到去完场，我都唔开口，睇下你会点。 其实都 OK 喎、啊， 一路坐喺度望住你，我就 系啊，明明你个人喺度啊， 系啦，睇下你尴唔尴尬，尬我就 系啊，睇下会点样咧。 系咁啊，星期一啦， 其实冇人 care 你开。其实好睇对象， 你以为好多人咁关心你咩？咁样 系啊，你系冇嘅。 系我对唔住，系 你唔系微师，对唔住。 系咁啊，星期一啦，我哋骚动音乐咧，今日就会有呢一个嘅音乐桑拿嘅出现嘅。 今日介绍呢个音乐类型咧， 系犀利啦， 犀利啊， 系 tape music 啦。咁啊，其实都横跨好多样嘢嘅，就系讲紧 tape music， 表面上就系讲紧一啲同 cassette 带啊、录音带有关系嘅一个音乐嘅类型，但系其实佢系一个。我覺得對現代音樂影響幾大，同埋個過程係幾複雜嘅一個故仔嚟嘅。咁啊，六點鐘就慢慢同大家分享啦。一集分享唔曬，我就留下一集繼續分享啦。 就有 Tape Music 二咁樣啦。咁啊，基本上大家尋日啦至今日啦，即係瞓醒覺啊，各樣嘢都會主要圍繞兩嘢洗版啦。第一就係蔡嘅美斯嘅情況啦。第二就係今日Grammys 嘅。嘅一個結果咁樣啦，係啦，咁啊，我哋啊作為呢個咩行得咁前嘅節目啊，決定兩樣嘢都唔講， 冇錯，因為 要講大把地方講啦，同埋你有啲事情，即係譬如昨日嘅事情，誰是誰非啊，站上嗰啲，即 係 我哋好難評論啦，咁因為好多中間嘅細節你冇足夠嘅。嘅物料啊， 系 即系你冇咁上下呈堂证供，可以你好难啦、 啊。同埋即系好相关嘅一啲单位，佢哋都未即系全部去同大家分享晒一啲资料啦。一阵间可能佢哋稍后又搞一啲嘅记者会，各方面咁，大家即系想知嘅，有兴趣知嘅就留意啦。 始终我哋唔系呢个叫做咩时事。 我哋亦都唔係體育節目， 亦都唔係體育節目啦。 我哋 即係間唔中會攞出嚟講下啦。咁但係今日呢個議題比較 係去到邊 啲嘅， 係啦，食飯 大家都講啦， 望到啲同事啊都喺度講緊呢樣嘢。 咁跟住 Grammys 嘅結果，咁大家都會見得到啦。咁都有啲 highlight 嘅，即係譬如 Miley Cyrus 第一次攞佢嘅 Grammys 啊，又或者我好留意嘅Dance Electronic 嗰邊嘅範疇嘅時候，咁Skrillex 又攞啦，跟住 Fred Again 又攞獎啦，等等咁。 冇錯， 咁呢啲啊，大家都可以。自己可以 留意 下 啦，亦都恭喜 Taylor Swift 啦，即系可以话系即系创造一个历史啊吓，即系攞咗呢个 Best Album Award 啦。 然后最劲就系佢喺攞呢个 album 嘅奖嘅时候，话俾你听，下一张亦都会四月推出啦。咁 冇错，即系呢啲咪最劲嘅宣传咯。咁啊，但系即系希望亦都可以早日喺香港有机会见到 Taylor Swift 嘅演出啦。咁啊，但系我今日想讲嘅嘢咧，即系呢啲即系包装嘅讲完啦吓，咁啊想讲真正同我自己自身有。有关嘅嘢咧，即系新年啊，即 系 发现有好多嘢， 因为你入咗场噶 嘛，我冇吓，我哋啲同有啲同事有 兜个圈， 系啦，咁但系咧我就因为呢个 weekend 喺屋企就执屋。 因為即係準備大掃除，咁尤其今年嗰啲年廿八啊嗰啲時間，其實行咗翻工，其實嗰啲時間就預咗冇乜時間去慢慢執整齊間屋噶啦，咁啊所以即係提早少少喺呢個週末已經開始呢啲執屋啊、抹窗啊嗰啲啦。哇！我哋今年真係好有效率，我同我老婆兩個執咗勁整齊，同埋換咗好多一啲無用嘅嘢，咁啊即係將一啲舊嘅嘢又抌咗啦咁。有一樣嘢，我覺得幾值得分享一下嘅，就係話說小弟咧，由細到大啊嚇，咁啊都有一個習慣嘅，即係有啲習慣用咗改唔到，就係、是、以前細個屋企就係慣咗嗰個主機，我用電腦主機嘅，即係我唔係用手提電腦嘅，屋企會通常都係習慣有個座台電腦主機。 主機啊，我見到你有個 mon 喺度打機啊，最近。 做嘢多咯，係、哦、啊，打機就通常影出嚟俾人睇嘅啫，係、啊。但係做嘢多嘅，我用 電腦。我唔理㗎，我哋睇面嗰陣嘅啫。我面見到你打機，你就覺得你係打機㗎啦、啊。 少嘅，其實打機都少㗎。係 咁难得就拍低咗啦， 系啦，咁啊，咁啊，我就习惯由细到大咧，都系会 set up 一套左右声道加埋个十 woofer 嘅喇叭嘅、嗯，其实好基本嘅一个配置嚟嘅啫， 家庭影音组合 系啦，即系都唔系玩到几多 万零蚊一条线嗰啲咯， 又未去到五比一啊、七比一咁嗰啲噶啦吓，都已经系好简单，两左右两个喇叭仔加个十 woofer 咁就简简单单算。数咁样，咁呢个习惯用咗咁多年就好难改嘅，因为你听惯咗嗰个，即系第一佢比较容易，相对容易 set up 啦，唔使后边又要 set 一啲，左边又 set 一啲咁样，你唔使计咁多角度啦。咁啊，其次就好似啊咁简单基本应用上，可能你会睇下戏也好，乜嘢都好，都好似勉强应付到嘅咁，简简单单咁啊，所以一路都系用紧呢个方法去 set 屋企电脑嗰个嘅喇叭仔咁样。但系咧，去到今年啦，即系好似又有啲启示，唔知点解咧，临新年之前咧，嗰 set 喇叭坏咗， 即系话俾你听要换啊， 系啦，要换啦咁。咁、oh. 其实呢个步骤我都抌咗好耐噶啦，我谂抌咗两个礼拜都唔舍得去搞嘅，一路都未得闲去物色一啲嘅喇叭咁样啦。咁啊，又学埋你啲衰嘢， 做咩赖？ 即系而家咧，我以前买嘢就好随心嘅啫， oh. 出街见到好似啱咁啊买啦咁。咁而家又好似。成日你話睇下啦睇下啦， 係咪嗰個潛移默化？ 係啦，又同埋即係自己都中過好多次招啊！即係好驚買完啲嘢翻屋企唔啱用，又嘥錢又要嘥車程咁樣。洗衣機幾好啊？ 係咩？冇事啊， 唔錯，係係係。咁啊，但係嗰個喇叭咧，咁啊，我今次就決定換啦。即係以前就用十五化加一set喇叭，咁我覺得今次就即係近年大家都興話用生巴嘛轉，即係慳位啲啦，又即係各方面嗰啲大嘅廠牌又行呢樣嘢行。 生巴跟唔 跟 十五化嚟 㗎？唔跟， 淨係一條生巴， 淨係一條生巴啫，冇咁多空間。嗱，一其中一個嘅concern 嚟嘅就系点解会想转三巴，就系、是、想悭翻啲位啊、嗯，因为越嚟越多嘢啦，屋企咁又要摆，即系预留翻少位，摆下啲碟啊，摆下啲剩啊，摆啲书啊咁样啦，咁所以尽量悭翻啲位，可以摆下其他嘢啦。咁所以咧就谂住我个概念就好简单，摆条好细细地嘅三巴喺个电脑前边，咁就 OK 啦。咁 系你屋企冇电视噶系咪？ 屋企有電視嘅， okay. 不過屋企嘅電視就另一個配置嚟嘅。 O K， 即係呢個就專貨電腦。 係啦，呢個就專貨電腦嘅。咁啊，開始發現喎，咁啊，做啲 research 嘅時候咧，咁啊，見到你知啲廣告字眼好勁噶嘛，就話到俾你聽，哇！而家嗰啲生巴又體積有幾細啊，嗰啲聲音傳導有幾咁勁啊，嗰啲神奇嘅共鳴有幾咁犀利，令到你咧擺喺個好方便嘅位置都聽到好高級嘅享受嚇，咁好多呢啲嘅宣傳字眼。 又有啲咩運用 AI 嘅技術，然之後可以為你屋企嘅空間打到最適合嘅聲音啊， 係啦，呢啲啦，即係啲聲啊，唔知點樣回彈啊， 大家都要諗啲技術出嚟啊嘛。 啦，咁跟住然後好咯，咁見講得好犀利，咁加上啲價錢又好似唔算太貴，即係比起我心入邊嗰個 預算就平啲， 都 OK 嘅合理價錢咁啊，諗住好啦，咁趁新年就唔要喇叭啦，亦都掉埋個十 woofer 啦，淨係要條三巴就算數啦咁。咁跟住然後又走去啲鋪頭問啊，我呢個 budget 預算買邊條好啲啊，啲功能我想要嗰啲嘢有冇啊咁嗰啲啦，咁跟住然後問暈曬啦，買咗一條細細地嘅擺啱啱好，哇嗰、那個位置 perfect 咁樣攝咗喺個 mon 嘅下面同埋 keyboard 嘅中間嗰度，哇正啊！呢件事好似揸緊高達咁樣啦嚇，咁跟住然後咧就發現聽落去都係。爭緊跌嘅，即係唔習慣，因為咧嗰個職員都已經買嘅時候同我講話，你買呢一隻牌子好啲嘅，另外嗰隻牌子咧啲聲聽出嚟薄啲嘅，你見到佢嗰個體積咧，其實都扁啲咧，個體積細啲咧，其實佢啲聲出嚟都冇咁厚實㗎，咁你呢隻厚多啲啲嚇，個體積大多啲啲，但係出嚟嗰啲bass 聲咧 好翻 啲啦，舒服啲嘅，你聽落去自然啲嘅，咁啊應該。够你用噶啦，咁跟住然后咧，即系毕竟可能以前真系屋企有个十 woofer 嘅关系啦，即系你嗰个低音系始终系喺翻度， 实正啲咯， 实正啲啦。咁啊，真系发现原来系傻猪嘅，即系我自己觉得，买完条三巴翻嚟咧，同自己想象系有啲出入嘅。 但睇你需唔需要嗰个低音咯，即系咪真系咁大？ 都需要。 睇下你攞嚟做咩？ 因为我会睇戏嘅，有时我会用电脑嚟睇戏嘅。咁啊，跟住然后特登试下啦，攞啲戏嚟试下啦。咁跟住，因为我电脑先 read 到 Blu-ray 啊。 哦。 我电视冇一个咁样嘅 Blu-ray disc 嘅机，所以有啲傻猪啦。咁跟住然后就发现，冇乜 feel 啊，冇乜嗰种亲力。 奇景 嘅感覺嚇，跟同埋冇嗰種左右包圍住你嘅感覺，又話條生巴擺你前面，但係好似左右兩邊咁樣，但係都係冇啊！你都係覺得啲聲係 喺前面嘅， 都係爭 緊，都冇計嘅，因為佢有好多因素影響啊嘛，又睇下你嗰個片嘅梳勢點樣啦。即係譬如我之前咪換電視連埋嗰個又係生巴同埋一個 subwoofer 咁樣一 set 嘅影音組合啦，咁樣咁跟住你睇唔同嘅片源，其實佢嗰個聲都唔同噶，即係例如可能我睇普通平時數碼電視咁樣，咁其實咧你係要較大聲啲喎。咁但係譬如去串流平台嘅時候，特別係如果佢係嗰啲咩杜比 5.1 嗰啲咁樣嘅時候，咁咧佢嗰啲聲，如果你係 keep 翻同電視同一個嘅音量咧，你就會太大聲，你又要撳翻低啲嘅。 OK， 係啦。咁但係同一個串流平台啊。佢有唔同嘅片源㗎，即 係 你有啲係頭先講啦，可能某一種嘅技術去做嘅，有啲就普通一啲，即係等於你畫面都有 4K 啊 ，HDR 等等。 你就算入戲院都有分幾個版本啦。 係啦，原來咧，咁你嗰啲聲出嚟咧都唔一樣，你其實真係要按住你睇嗰套戲嗰個 set up 你去轉嘅、甚至乎咧佢裏面咪有啲模式嘅，嗰啲咩戲院模式啊，環迴立體咧，其實嗰啲我有時就諗緊，環迴立體一定正啦，咁係咪都即係轉定咗嗰個模式？ 但有時候未必啱曬， 未必啱㗎，因為佢天即係我唔知個背後嗰個設定係點樣樣啦。但係我舉個例子亂粒嘅，譬如可能我睇普通電視咁睇場波咁，咁但係原來你用咗環迴立體嘅時候咧，嗰個中音可能係會弱少少，變咗你聽唔清楚個旁述講咩，咁你可能要轉翻另一個模式， 啊、 即係佢冇得同一個設定， 唔可以用同一個 standard 去 做曬所有嘅嘢㗎。即係例如嗰啲技術，佢有啲已經好勁㗎啦。佢就係話咧，可以用電視喇叭同埋個三巴咧，兩個一齊發聲，然後互相配合，即係佢補足 咗啲聲。 係啦，即係佢原來有啲咁樣嘅技術。咁我其實初頭買翻嚟，我試咗好耐。咁甚至乎，我當我用藍牙連嗰、那個三巴啦，我唔係睇電視聽歌，嗰、那個設定又唔同喎，即係可能我聽啲bass 嘢嘅時候，我要爽啲嘅話咧，我又要將佢嗰個低音咧 推大啲， 又要推翻大啲咧，咁你先有嗰種震撼。咁當然你推大咗，可能其實你叫做改變咗佢本身隻歌嗰個原檔嘅嗰個設定啦，可能係。咁但係你有時嗰刻我就想，哇！啲bass要砰砰聲嘅， 就係欠缺咗一個砰砰聲。 咁你又要即係你要推翻咯， 同埋有時你低音咧，即係你有。 个配套劲嘅时候，你系会喺个身体个肉体上面感受到佢震埋嚟嗰下， 震入心嗰嘢嘛。 但系睇戏都系同样道理。 我觉得你翻去可以试下唔同设定嘅，即系 tune 下里边睇边一个 再玩下 再夹啲咯。 不过我纯粹觉得同样嘅价钱咧，即系感觉上啫。嗱，即系我个人啫， 个人感觉 唔代表大家嘅，即系一定要跟嘅。不过我纯粹觉得同样价钱，尤其一啲比较细 budget 去买嘅时候，可以都系买翻我以前比较传统两 set 喇叭加个十 woofer， 好 够力啲咯， 系够力啲咯， 够力少少咯。冇嘅，你翻去又试下攞嗰 set， 咪又听下歌，睇下个 feel 系点样。我有时都会嘅，一有新喇叭咧，就搵啲新歌怼落去， 试下， 系试下 feel 下， 煲下先啊，喇叭都要煲下， 煲下佢啊嘛。呢期我觉得你真系我哋大家都中意啊，你今晚试下翻去攞呢只歌煲下你个喇叭，睇下煲出嚟个感觉够唔够爽。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谋生活，青春已转像被光污。其实我从没有提辛苦，谁怕苦？但间中若我心中尚有沙，尚有海风，想躺着悠闲的室中，再发梦，视线心跳面红。Cause I've got all that I want in front of me， 无谓理那些琐碎事。All my troubles have gone， they washed away。蓝白色看漫天纸飞机，情侣角色。 新聞之前聽過有 J 風馮允謙 featuring Marv， 新入派台作品叫做 All That I Want。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澳洲籍华裔作家杨恒军别名杨军的间谍案，发言人汪文斌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杨军间谍案一审公开宣判，认定杨军犯间谍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汪文斌强调，法院严格依法审理案件，充分保障了杨军的各项诉讼权利，尊重并且落实了澳方探视、获得通知等的领事权，安排澳方旁听了案件宣判。较早前，澳洲外长王英贤在记者会说，澳洲政府对这项判决感到震惊，他已经指示外交部就这项判决传召中国驻澳洲大使，让对方听取澳洲政府的反对意见。 现年58岁嘅杨恒军，2019年1月喺广州机场被捕，其后被控间谍罪，佢一直否认指控。律政司同保安局举办座谈会，向区议会、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和地区人士讲解《基本法》第23条立法。嚟到区议员刘展鹏表示，局长在会上详细讲解咨询文件内容，亦都有谈及拘留规定，提到英国的国家安全法律内容，拘留规定较香港更加严谨。至于反驳队方面，刘展鹏话，作为区议员，会收集到市民不同的意见或者疑问，当中可能涉及被误导的资讯。他引述保安局话，只要将有关情况直接反映给局方，局方有需要会及时讲解和澄清。南区区议员梁俊话，很多居民表示支持23条立法，认为应该尽快完成有关工作。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過去兩日採取行動，拘捕23名從事外賣員的非法勞工，懷疑他們向外賣平台註冊人士租借並且獲得帳戶之後接訂單，在餐廳領取食物，將食物運送至顧客指定地址而賺取由外賣平台提供的酬勞。被捕的23名非法劳工都是南亚裔免遣返申请人，全部已经被落案起诉，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应讯。警方说，如果有人将外卖平台账户交给非法劳工使用，等同协助和教唆非法劳工从事外卖工作和串谋行骗，同样需要面对刑责。一名男子在家中藏有大麻糖，他的2岁和4岁女儿怀疑误食之后失去意识，需要送院治疗。被告在屯门裁判法院被裁定2项虐儿罪和1项藏毒罪成，案件押后至到今个月19号判刑，期间索取戒毒所报告。裁判官话会考虑监禁式刑罚。案发在去年6月，辩方求情的时候说，25岁被告案发时因为离婚而心情低落，才购买大麻糖进食。裁判官认为，唯一合理推论是两名女童服用了被告早前购买的含有大麻成分食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微雨，听朝沿岸有薄雾。天气稍凉，听日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年29显著转冷，除夕同年初一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在11度左右。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同你睇翻出面最新交通情况，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龙翔道近星辉豪庭。而飞林明道天桥去会展方向近住谢飞道曾经系有坏车，坏车咧已经离场噶啦，一带咧都仲系车多噶。而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通往葵青路青衣方向之路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咁另外较早前油麻地交汇处去丽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了场了，两边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同埋九龙入口两边大致都系畅顺，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到花园道口。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到芜湖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车龙到亚街老街。大埔道落石硖尾方向近住美河流系车多，车龙去到李靖屋村。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近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福吧，不要签收这个艺童话，多管世事好吗？体温你有，但是没热情有哪里像人，连流泪都要戒了吗？初三朝日只等晚霞，一早被安葬，绝迹劝你甘心吗？ 坚尼派台作品空泣健康指南。一直一路听住你幻想到个空间系点样，一个人喺间房里面喊紧嘅时候，原来系一个咁样嘅气氛。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嬲啊，有啲嘢你会觉得啊激动咗，好想喊。但是你发现好多事情呢唔係你可以自己控制得到。而且有好多嘢都有可能发生。 着你会跌下来讲接会塌下来，统统都猜打不透。天空即将溃烂，身躯即将破裂，统统都不要问是否有勇气到未来最少。我甘于一晚白头，多么想跟你再守，谁又最终跟我走，无能为力将一切挽留，于一刹浮游，我靠向你肩头，你吻到我心头，统统都不想以后，无能为力追一切尽头，爱从来不够，万事万物有时候，原来无能为力够。上浮雪片会向下游，像被爱骗出被走，不识得抵抗命，不识得改变运，像诗篇都自在游走，信要信百万条借口，巴不得不顾理由，多么想跟你在手，谁又最终跟我走，无能为力将一切挽留， 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地改变现状，即是间唔中会谂紧，如果当初做嘅决定唔一样，做另一个选择嘅时候，结果又会系点呢？ 红黄绿转又转，聚了又散。对梦，回忆的本分钟。 才哭泣，找不到等到曙光才消失，生活很压迫是吗？压到爱受了委屈，回忆的过分钟，那个冬天静静的相拥，冰封半分钟，有你的情意使我面红，轻我幻想有天价不羁红，而明明无能力横越尺度该怎么迈进，能怎么迈进，似乎染着凝望你咖啡杯衬前的明，记忆又疯。 阿 Club 云浩影的派台歌，今天叫做回忆半分钟，无论是突然之间一下的涟漪又好，或者其他不开心事情都好，我去处理的方法呢，我是喜欢躲在房间然后睡觉，望着床头的 PC 狗呢，进入回童年的自己，呵回自己。 What would I have done to see you? What if I your energy, baby, you know you're 刚刚听过 Claudia 吴秋彤，派来作品叫做 Energy。一首讲紧同自己 inner child 对话嘅一首歌，你嘅 inner child 仲喺咩度咧？仲记唔记得细个自己生日许嘅愿，而家有几多做到咧？ 又再吹熄一支，怎会这么快？望镜子中感觉有点怪，太多法则制找去怕长大。谁话撇下幻想之舒适里，不怕会走歪？各样规矩，梦或雨不解，像要撑出小岛，对岸看不到，或会心慌，怎算好？处于迷途上，怎么知道？孩童望着撒娇拥抱，成人望着过得好，毕竟旅途不想说到，常期望。 佢请听姚卓菲，有句新歌叫《初心小岛》。 Sleeping Monday, you know same. 张文山嘅 In Love in the Morning。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慣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繁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歌，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啊？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有冇啲易入口啲噶？ 睇下依款啱唔啱？ 唔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收到，冇问题。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今日我哋音乐桑拿要带嚟嘅一种音乐类型咧，就叫做 tape music 啊。其实咧 ，tape music 系一个几，我会话系几复杂嘅一个过程嚟嘅。 因为就咁听个名啊，好似好易理解咧。tape music 我咪即系录音带音乐咯。 我屋企有好多啊，系咪先？但系咧，即其实喺呢个世界上当中，真系有一种叫做 tape music。嘅 genre 一個咁樣嘅類型咧，佢講緊唔係泛指我哋屋企攞嚟聽歌嘅錄音帶，而係透過呢啲錄音帶去製作音樂嘅一種類型嚟嘅。到底係點樣嘅一個發展會令到有個咁樣嘅音樂類型誕生呢？其實都要講起好耐之前一個歷史嘅慢慢嘅進程演化出嚟先，因為咧要講到 tape music 的話咧，首先必先要認識咗一樣嘢叫做巨像音樂先。 呢、這個就好耐歷史之前噶啦。 巨像音樂咧，講緊佢出現嘅一個時期咧，大概可以數到去1948年左右嘅，咁乜嘢系巨像音乐咧？巨像即系巨系器具个巨啦，具体个巨啦，像就系大笨象个像啦吓，即系巨像就系将一啲嘢巨像化咁解啊嘛。咁点解有一样嘢叫巨像音乐咧？就系、是、其实呢一个咧，严格嚟讲啊吓，你可以话系 sampling 最早嘅。源远流长底下嘅一个起始点嚟嘅，因为喺当时咧，法国同德国咧有一啲嘅音乐人，一啲音乐家，佢哋就唔系做流行音乐嘅，因为讲紧1940几年嘅时候，流行音乐喺呢个世界当中只系其中一个部分啦，即系音乐仲系嗰阵时可能仲系一个转变嘅阶段啦，咁啊，佢哋就尝试将一啲唔同嘅声音，用唔同嘅媒介、唔同嘅方法、唔同嘅乐器，去将佢沟埋一齐，变成一首音乐、一首歌吓。嗰阵时我哋理解而家嘅流行音乐咧。同嗰陣時呢啲巨像音樂咧係一個好大嘅差別嘅，因為幾乎你可以話佢係冇一個melody 喺裏面啦， 佢有啲聲啊，sample 咗一啲，因為我記得 好似好早期嘅巨匠音乐就系同铁路有关嘅，你会听到有个火车声咁样嗰种，咁佢就即系取样咗啦，叫做用咗佢放入去呢个音乐当中。咁你话火车声系咪音乐咧？你又会觉得哦，佢系一个声音， 系， 但系佢又未至于我哋而家现今理解所谓音乐啊，有旋律啊嗰种咁样样嘅。嘅定義咯， 冇錯。所以早期嘅一啲巨匠音樂，其實就係將一啲好多碎碎濕濕嘅聲音片段，將佢剪輯埋一齊，然後形成咗一個樂章或者形成咗一個聲軌啦嚇。咁啊，其中一個嘅例子咧，頭先你講到即係關於鐵道上邊嘅一個歌曲啦， 巨匠音樂 係啦，就係巨匠音樂啦。而家我喺呢個環節。底下播緊嗰一條嘅 music bed 咧，我都唔知道能唔能夠稱為 music bed 啦嚇。呢條聲軌咧就係其中一個巨匠音樂嘅例子，大家可以聽住少少去理解一下個概念係點先。呢啲係都勉勉強強叫做有啲音喺裡面嘅。但同時間佢可以係一啲人講嘢嘅聲又得啊，啲貨車經過嘅聲又得啊，個鐘敲嘅聲又得啊咁嘅。 我會理解即係巨匠音樂啦，先講一路之前睇嘅時候都會覺得佢係除咗我哋一般音樂所講用樂器，或者人聲去表達之外，佢就取樣咗頭先講一啲唔同現實生活嘅聲啊等等，去代替咗樂器去表達啲，或者唔好話代替啦，去表達咗啲樂器表達唔到嘅聲啦。係 啦， 係 啦，冇錯。 所以佢唔只限於人聲同樂器，佢仲有其他嘢咯。應該咁講， 冇錯， 不只限於。 但係講緊早期嘅一啲巨匠音樂咧，其實佢就盡量係不涉獵一啲同電子樂器有關嘅聲音嚟嘅，因為當時嘅一啲電子樂器亦都未算係非常之發達啦。咁所以佢其實將唔同嘅一啲聲軌真係取樣咗之後剪輯埋一齊嘅啫，而唔係可能可以好似近代咁808古機，其實808古機嗰啲鼓聲都係一種取樣嚟噶嘛，佢都係一個 sample 咗一啲我哋會聽到嘅鼓聲，然後就攞嚟俾大家使用咁樣啦。咁佢就唔係用呢一啲嘅聲音，全部都係一啲比較 raw 少少嘅聲音片段剪輯嘅。去到後期一個發展就係呢一個嘅 cassette 帶啦嚇，呢個嘅我哋今日要講呢個 tape 啦，就開始慢慢。商品化咗啦，即係嗰陣時講緊係早期可能佢係應用喺一啲軍事方面啦，去到後期佢進入咗平民百姓日常生活愛嚟錄低一啲嘅聲音啊，錄低一啲歌之用啦，咁就開始有人咧發明咗一樣嘢叫做 tape music， 咁呢個 tape music 咧其實就係一個巨匠音樂。嘅變體嚟嘅，就係咧，我利用呢啲錄咗一啲聲音嘅 cassette 帶，一啲嘅音軌，一啲音帶，將佢嘅聲音可能好多餅帶 mix 埋一齊，或者可能加速減慢，令到佢成為咗另一種嘅聲音。咁一個比較早期少少嘅例子咧，可以俾大家聽聽到底。呢、这、一個 tape music 係乜嘢一回事呢？你唔好以為係收音機跳線，佢真係咁嘅。一個非常之早期玩呢個 tape music 嘅音樂人叫做 John Cage， 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 Imaginary Landscape Number Five， 都係嗰句，你唔好覺得佢係跳線，佢個樂章真係咁嘅。嗱，所以咧呢、這个 tape music 嘅概念就系咁啦，佢会将好多唔同嘅声音咧剪辑埋一齐，令到你觉得哦有一种好似好混乱嘅感觉啦，亦都喺当中你会听到可能有一啲耳熟能详古典音乐嘅乐章喺里头嘅，所以严格嚟讲咧，其实佢并不是一个我哋而家会听得到嘅流行音乐嘅 形狀。咁啊，但係亦都咧呢個 tape music 當中咧，佢有一個進程去發展嘅。 第一，我想查一查咧，就係因為佢嗰種好不規則咧。咁我首先覺得佢好呼應到，即係佢將叫做傳統古典嘅樂章，佢用咗嗰一個嘅名，頭先講咧，然後去將佢再創作啦。 係， 但係佢呢一種咧不規則咧，會令到個人聽得好唔舒服 嘅。係啊， 即係突然之間停咗。 係啦， 跟住隔唔知幾再去，跟住啊 又嚟啦咁樣。 嗰種好痕好痕咁樣。 觉得咦有嘢听啦，嗰一下佢又突然间停咗、 啊， 就好似一把一饼带播播下，佢要换带，跟住然后接落去下一个声轨咁样嘅一个概念啦。咁所以其实严格嚟讲，呢、這个 tape music 系一个非常之，我觉得喺历史上几古怪得嚟，但系又几有新意、几有趣嘅一个音乐种类嚟嘅。但系点解我会话佢影响咗后世嘅音乐好多呢？因为其实而家我哋好多流行音乐嘅指标啊，都会讲一样嘢，就系 sampling 啦。sampling 即系取样，即系将一啲已经存在咗嘅声音，一啲嘅可能 vocal 或者可能编曲，我哋原有嘅版本攞一段仔出嚟，然后摆入一个新嘅音乐嘅编曲当中，然后再将呢一啲嘅句子加快啊、减慢啊、扭一扭高音去啊，唔同嘅方式处理，就系、是、即系可能喺电子嘅世界上面或者 hip hop 嘅世界上会有好多呢啲 sampling 嘅例子嘅。咁但系最早期嘅 sampling 嘅方式咧，就同当然同而家唔同，就系、是、呢一种具象音乐或者一种 tape music。嘅做法慢慢去衍生出嚟嘅，所以你会听到而家嘅 sampling 当然系成熟好多啦。嗰、那个 再加埋而家你有埋 AI 嘅技术咧，嗰、那个 sampling 嘅方法或者嗰、那个，因为有时你 sampling 可能你讲紧你想要啲唔要啲咧，你点样？即係大家理解就係，譬如我一首歌咁樣，你有人聲、有樂器、有鼓、有琴咁。咁但係如果以前嘅技術，你可能要將佢拆件咧，未必咁容易，因為佢已經 mix 埋咗做同一條 track 噶啦嘛。 冇錯， 係啦。咁但係有啲技術，即係有時幫你要去取樣要 extract 某一條 track 出嚟嘅時候咧，咁啊有啲 AI 嘅技術咧已經可以方便咗你做。咁變相你要做 sampling 嘅話咧，嗰、那個機會又大啲，即係攞到條靚啲嘅聲咧，又容易咗咯。 冇錯，而喺呢一個嘅過程當中啦 ，tape music 可能都係出現咗一個比較短嘅時期，都係一個過程嚟嘅啫，好快。過去喺 tape music 過去咗之後，就出現咗即係好多唔同嘅一啲演出樂器，例如係一啲電子嘅合成器啦。咁啊，大概喺60年代嘅時候咧，一個世界上當時最成功或者最先進嘅一個嘅取樣嘅樂器叫做 Mellotron， 中文名有好多譯法嘅，但大多數啲中文名都係取自佢英文嘅音。咁其中一個譯法叫美樂創啦，咁我哋知道叫 Mellotron。Mellotron 呢一個嘅樂器咧，其實佢都係取樣自一啲原本古典有嘅一啲樂器，攞即係錄低咗佢哋啲聲，然後俾你再去彈翻出嚟嘅。咁啊，當時其實喺60年代嘅時候咧，你可以將呢個 Mellotron 當係一個可以彈到嘅嘅磁帶啦，即係呢啲 cassette 帶咁啦。你只要可能按個掣，佢就會播特定嘅一啲聲音出嚟。咁啊，好多嘅早期嘅一啲樂團啊，或者可能嗰陣時嘅一啲創作人啊、音樂人啊，都會用到呢個 Mellotron 呢一個嘅樂器去做佢哋嘅音樂嘅。例如其中有一個非常之出名嘅例子，就係 The Beatles。Beatles 佢哋就曾經都有一啲嘅歌曲咧，就係正正用 Mellotron 去寫或者去編佢哋呢啲嘅歌曲咁樣嘅。咁啊，所以咧喺呢個進程當中咧，慢慢去到六十年代打後啦，有呢個 Mellotron 出現之後，七十年代又會出現呢個數碼嘅一個風琴啦。即係以前咧，我哋喺嗰啲教堂度咪會聽到啲 organ 嘅聲，即係好似部鋼琴，但係勁大部，跟住啲聲係風管咁樣嘅聲嘅。 通常德古拉伯爵就會出現 嘅。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就係嗰只啦， 嗰只聲。 係啦，咁但係嗰只就係一種即係比較叫做古典啲嘅樂器啦。咁啊，但係去到七十年代就開始有數碼版嘅呢一個數碼風琴啦。咁呢一個逐步嘅推進嘅進程底下啦，咁啊，即係由呢一個巨像音樂變成咗呢一個嘅。頭先講到呢個 tape music， 再影響到往後 sampling 慢慢的演化，就是去到有一些電子合成器將不同的聲音記錄了在那一部機裡面給你按回出來 play 出來，就是sampling 其中一個非常之源遠流長，基本上是橫跨了成50年的一個進化來的。 很重要，因為我有玩過那些 drum machine， 當然不是808那隻，因為那隻很 classic， 我想都幾貴，但是有些不同牌子出的 friend 有過一部借過來玩。最簡單裡面其實你有得按，就是可能你數一個巴四個拍，那你就可以在那部機上面可以按第幾拍那裡呢就落一個什麼的樂器，那裡面即已經 default 了有一些可能 kick drum 啊，跟住 snare 啊 high hat 啊，即係啲大鼓小鼓嗰啲咁樣啦，你就可以喺裏面做一個好似編曲咁樣，或者做一個底 beat 啊，正所謂 係。 咁同時咧，佢亦都有一啲掣咧，可以俾你扭佢嘅，即係例如扭佢影響到佢嗰啲 echo 啊、delay 啊、decay 啊，即係嗰類嗰啲令到啲聲有少少 可以扭到 distort 咗。 係啦，你可以就可以調校少少你每一個鼓出嚟嗰個音係點。咁啊就依啲咁樣就係一個 drum machine 佢以前未咁電腦上可以用到嘅時候，一部機可以玩到，其實都已經好勁啦，我覺得。 其實咧，你頭先講嘅呢個方法咧，其實有少少就係可以講翻似呢個世界上歷史第一場嘅巨匠音樂嘅一個演奏會。當時咧，其實就係呢個演奏會當中咧，好簡單嘅啫，就係有一套嘅 PA system， 即係嗰啲喇叭啊，各方面啦，跟住然後有幾個 turntable， 你打碟就知啦。turntable 就係嗰啲轉碟嗰啲啦， 嗰部機 啦，加埋一個 mixer， 就係呢幾樣嘢咧，就攞住啲磁帶啊，攞住啲唔同嘅聲軌，攞嚟做一個重新混音啊、剪輯啊， 好似打碟咁咯。其實現場打碟，不過佢嗰個來源個音軌嘅來源未必一定係我哋而家聽即係流行曲或者電子音樂，佢係將好多唔同嘅素材用，其實都係用同一個媒介、一個工具去做同樣嘅事情，不過佢攞住素材出現嘅年代唔一樣咁解咯。 所以講到尾啦，即係呢個 tape music 咧，其實好老實講，即係站喺一個現代音樂的睇法嚟講，其實你真的可能很難去接受 tape music 呢一種嘅音樂，但係亦都事實上，佢係一個對於現代音樂嘅進程當中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歷史階段嚟嘅。咁啊，所以今日咧最後啦，頭先聽過好多好奇怪剪輯埋一啲嘅聲音啦，最後送翻首正常啲嘅歌俾大家，亦都係頭先提及過，即係 The Beatles 用呢個 Mellotron 去。製作的一首的歌曲作品，而你現在聽到這些聲音呢，正正就是一個 Mellotron 的聲音來的。 Let me take you down, cause I'm going to Strawberry Field。 Be high or low, that is, you can't, you know, tune in, but it's alright. That is, I think it's not too bad. Let me take you down, cause I'm going to Strawberry Fields. Nothing is real.Get hung about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you know I know and it's a dream. I think I know, I mean, yes, but it's all wrong. That is, I think I disagree. Let me take you down, 'cause I'm going to Strawberry Fields. Nothing is real.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好啦，喺呢个部分呢就听咗 The Beatles 头先讲过使用 Mellotron 去制作嘅一首作品叫做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嘅。咁啊听咗好多即係几有趣嘅音乐片段啦。转头搭半返嚟打后呢有奔神 Monday Blues。咁啊今日呢真係会再播一啲呢真係会 sample 咗唔同作品嘅一啲流行音乐俾大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球王美斯寻日在香港队对国际迈阿密的表演赛之中未能够上阵。消委会话，截至今日中午12点，共接获38宗相关投诉，当中9宗是旅客投诉。平均每宗個案涉及5710元，最高一宗涉及22338元。消委會話留意，即使門票出售時未有列明或者保證個別球員必定會落場，但同時未有解釋個別球員可能因傷而未必能夠參賽。而大部分宣傳品都是以個別球員的照片為主，宣傳刊物一直表述球隊將會由個別球員領軍。消費者對於這些球員出席表演賽有合理期望，敦促主辦單位重速交代事件詳情。消委會又說，由於事件仍在發展中，提醒門票持有人應該保留門票、收據和其他相關憑證，若果日後需要追討，亦都可以保障自身權益。一名3歲女童感染甲型流感 H3， 現時情況穩定。衛生防護中心說，女童過往健康良好，上個月29日開始發燒和咳嗽，向私家醫生求醫。昨天因為症狀惡化到北大嶼山醫院求醫，獲安排到瑪嘉烈醫院兒童深切治療部繼續接受診治。病人的呼吸道樣本經化驗之後，證實對甲型流感 H3 病毒呈陽性反應，臨床診斷為甲型流感併發肺炎。中心初步調查顯示，病人沒有接種今季季節性流感疫苗，潛伏期內曾經到澳門，他的家居接觸者現時沒有出現病徵。海關拘捕一名藥店店員，涉嫌在銷售中藥材的過程之中應用虛假商品說明，違反商品說明條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微雨。听朝沿岸有薄雾，天气稍凉。听日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年29显著转冷，除夕同年初一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11度左右。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税务大楼，建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去到理工湾位，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 mega box。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到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落桥位。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去到浙江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花墟嘅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而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嘅车龙就去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圣佐治大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嘅车龙去到虎山道桥底，而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嘅车龙去到德宝花园。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盈辉台嘅车龙排到龙翔道观景台。新界区现时上水一带车多繁忙，包括扫管埔路来回方向、新运路来回方向同埋鸡岭回旋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国剧830《追光者》。 青山追光救援队，唔理系过去、系而家定系未来，都唔可以冇咗你噶。 但系我而家嘅体能力各方面都跟唔上啦，我已经有合适嘅人选。 究竟喺展青山嘅心目中，佢嘅继承人系边个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CIBS 人人广播 霹雳舞由街头到奥运， 第一代霹雳舞女舞者简威玲，人称 B Girling。 讲到霹雳舞起源，我哋最常听到嘅咧就系 break dance 或者 breaking， 佢咧系起源喺70年代嘅纽约市，佢系 hip hop 最原型嘅一只舞蹈。 CIBS 节目霹雳舞由街头到奥运，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95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欢迎来到元宇宙旅团新世纪。 日中上太大，甜言蜜语也太过似风流，日中上都饱，不收心心不要接受，若是真的是假放手，快跳入元宇宙。 Not bad， 两位女生 Susie、Wendy。 Not bad， 因为参加歌曲创作比赛而被发掘，组成二人女团 Spiral。希望好似呢首作品咁样，去发展更加多现实同元宇宙中嘅可能性。作曲 Square Love Go Chop， 填词 Square Love。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Spiral, not bad。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数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还比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暗恋交幻想。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在上半小时的音乐桑拿当中呢，就是跟大家讲了这个 Take Music， 也都讲了少关于 sampling 的一个进化的经过。至于在最后今天这半小时带来一些歌曲作品呢，全部都是利用了 sampling 这个技术去进行编曲的工作的。 带嚟有呢一对法国嘅电子组合叫做 Justice， 带嚟佢哋嘅作品有 Dance 啊吓，亦都系取样咗 Britney Spears featuring Madonna Me Against the Music 嘅当中嘅一啲声音片段嘅。跟住落嚟有佢哋，都系电子音乐界嘅传奇啊！ Make it, do it, makes us harder, better, faster, stronger, more than power, power, never, ever, after, work it, over.Work it, make it, do it, makes us harder, better, faster, stronger. 嘅 harder, better, faster, stronger， 取样咗70年代非常之知名嘅 disco 歌手 Edwin Birdsong 嘅 Cola Bottle Baby。 Sometimes if I get a good feeling, yeah, get a feeling that I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had before. No, no, no. If I get a good feeling, yeah. Oh, sometimes if I get a good feeling, yeah. 界非常之知名、非常有代表性嘅人物啦 ，Fiji 嘅 Levels 亦都取样咗 Something's Gotta Hold On Me 呢一首嘅作品啦。 I've always been the one to say the first goodbye. Had to love and lose 100 million times. Had to get it wrong to know just what I like. Now I'm falling.You say my name like I have never heard before. I'm indecisive, but this time I know for sure. I hope I'm not the only one that feels it all. Are you falling? Center of attention, you know you can get whatever you want from me. Whatever you want it, baby. It's you and my reflection. I'm afraid of all the things it could. I was doing better heart. Dua Lipa Break My Heart 取样了1987年的一首作品 Need You Tonight 当中的吉他。嚟到今日最后一首作品，结束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呢个环节。Sampling 一定要 sample 一啲嘅歌曲嘅，有时可能系一啲嘅电影片段啦，可能一啲唔同嘅声音啦，一啲嘅对白啦，都可以系 sampling 嘅一种嚟嘅。这首作品就是一个好例子，刚才听到中段的时候就是 sample 了柯德里夏平所演绎的 La Vie en Rose 这首作品。结束今天节目，带来有他们宇宙人想把你拍成一部电影。听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拜拜。